提到本多入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还是这首歌，也是他第一张个人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发表在2001年2月26号，美丽心情。2014年2月27号，孙燕姿推出了专辑《克卜勒》。这张专辑是孙燕姿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完成的，而 Hush 所创作的这首主打歌《克卜勒》也是给出了大到天际，小到内心，无尽的空间开阳感。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的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方。也知 战警，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冰冰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 四年前孙燕姿这张《赫卜勒》所呈现出的是人生还有音乐上一个新阶段的状态。刚刚这首《无限大》总是会让大家回忆起绿光时期青春无限的那个孙燕姿，而这首歌成长的主题更是会让听者在喜悦和感动当中泪目不已。这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这张专辑同样是在2月27号，不过呢是在2003年发表，王杰《爱我的我爱的王杰》，其中《爱我的》表示的是重新编曲的个人经典旧作，而《我爱的》则是王杰翻唱他人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当中收录2003版《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上歌曲 Top 40第10位，张韶涵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十二月一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明后两天，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原创大型历史话剧《天下良田》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话剧版《天下良田》由高峰编剧，仲海执导。导演仲海说，天下良田的话剧跟娓娓道来的电视剧比起来，矛盾更集中，情节更凝练。这部戏虽然发生在清朝，但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有着非常鲜明的现实意义。情感戏不多，政治戏会比较抓人。本周末还有一部话剧《苏东坡》也将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该剧通过对苏轼宦途、失路、情感等方面的呈现，展示了一个乐观豁达、为民造福的苏东坡形象。此前话剧主创团队多次前往眉山、三苏祠采风，到东坡故里访问，感受苏东坡当时的生活场景。剧中创造性地融入了川剧的帮腔，将戏剧内容和评述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听过往年份当中这个星期发表的专辑。2004年2月27号，郑秀文推出专辑啦啦啦，比他早三个月发片的朴树生如夏花当中的一首歌，经过林夕重新填词之后也被郑秀文来翻唱，而且是粤语版。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爱你再见。 面前面孔都映进迷人，人潮如同我会中，你这主人偏走近。Lady shall we dance？ 声音仿佛舞动了心。 Oh, forever.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成梦。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 前这首歌刚推出来的时候，以为是他们自不量力的挑战经典，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也成为经典。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04年2月27号发表新乐团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海阔天空》，这四个字代表着中文流行歌坛铁汉柔情的经典，一首属于 Beyond， 一首属于信乐团。好，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3月份，回到20年前，当初林志炫为了照顾家族生意，选择退出歌坛，优客李林为之解散。后来得到林爸爸的理解，林志炫得以复出。1998年3月1号，林志炫推出了在当年大热的这张专辑，我们就来听这首同名主打《蒙娜丽莎的眼泪》。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

以后，以后的以后，可能再见不到你了。只是那时候，既不愿意承认这念头。于是你转身后，转身了以后，那背影在这么多年以后还能够鲜活的在我的眼眶中微微颤抖，微微颤抖。 这是黄磊所演唱的《背影》。说到黄磊，大家的印象当中一定是一位实力派演员，或者是多多爸爸、黄小厨等等。而在十多年前，留着中分长发的黄磊是不折不扣的一枚文艺青年。2001年他出演了《橘子红了》，也是在这一年3月1号推出了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当中的歌曲都是从文学作品当中进行改编，也包括刚才这首以朱自清著名散文为灵感的《背影》。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2006年3月3号发表光良专辑同名主打歌，就是这首《约定》。 说好的3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3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他也偷偷地掉泪了。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了。 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 从无印良品单飞之后，光良个人的精致情歌风格也是一脉相承。2006年3月3号推出首张创作记录集《约定》，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同名主打之外，也重新演绎了像写给梁静茹的《勇气》等等歌曲。从80年代早期通过创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成名的著名音乐人小虫，他是中文流行歌坛独树一帜的一位才子。2013年3月3号，小虫发表《有你真好》专辑，除了重新演绎他创作的首首经典之外，在这张专辑的内页上还特别注明了每首歌曲创作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他演唱写给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写在地，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相爱都记了过，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的离去。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陈志鹏，歌颂者。 点一首歌，去歌颂不快乐。 新歌二号，赵英俊，不许离开我。 我不许你离开我，你不可以离开我。 新歌三号，陈冰，如果不是你。 如果不是你，怎么融进少年的烦恼。 新歌四号，宋玺，春风的话。 春风的话说给姐的我。 新歌五号，汪小米，我的梦。 我的梦，我的梦，超越时空冲动。 新歌六号，多亮，世界为你鼓掌。新歌七号，流星 The Lonely Reverie。 新歌八号，朱小鹏，你的孤独。 呼吸深入海底，太多细心好奇。 新歌九号，其一，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仰望同一片星空。 新歌十号，金虎，阿怪告白。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新歌推荐，首先来听到的是新歌一号，这首歌来自陈志鹏。作为我们大家熟悉的小虎队当中的小帅虎，选择回归到音乐当中的陈志鹏，无论是造型还是音乐风格，和之前都是判若两人。那这首迷幻电子和古典乐相融合的歌颂者，营造了一种另类玄幻的效果。这首歌以逆向思维去歌颂生活的坎坷，懂得对伤痕做到一笑而过。 何必先开口，感觉留给眼睛耳朵，来不及哀愁。冷笑如果是借口，热吻未必是温柔。感情若像一场气候，如修不休，点一首歌，去歌颂不快乐，用一线光换一路霜，多知道谁能爱上我的骨头，再陪我几何。冷笑如果是借口，热吻未必是温柔。感情若像一场气候，如何求不休？点一首歌， 首歌，去歌颂不快乐，用一线光换一路伤，多值得谁来爱上我的独特，点一首歌。天还剩山盟，也不会不舍。 这首歌曲是本周的新歌二号，这是来自于赵英俊为电影《南极之念》创作并演唱的推广曲《不许离开我》。2004年，赵英俊参加了《我行我秀》，进入到音乐圈，在歌坛却并没有获得更多机会。后来是跨界当起了演员，直到徐峥发现了他的音乐创作能力，邀请他参与到电影《泰囧》的音乐创作中来。借着 OST， 他成功逆袭。像榜上歌张靓颖和李荣浩演唱的《女儿国》也是他参与创作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新歌推荐。新歌三号呢，是通过《好声音》成名的歌手陈斌，如今他已跨界当起演员，在电视剧《见习法医》当中担任女主角。那这首林秋离、林度作词、刘周作曲的《如果不是你》，并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情歌，而是陈斌特别为父母而唱。每一位远离家乡的游子，家是内心最坚实的力量，所以歌词当中这样唱道：如果不是你，爱无声无息；如果不是你，路失去意义。陈斌这首《如果不是你》，本周的新歌三号。

己独孤一人坐心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也许你习惯独自一个人习惯了重复习惯了孤单习惯了心底的另一个人另一个脆弱另一个不安习惯孤独想念的辛苦终变得宽泛在恍然间失落间自嘲的灿烂不再期待换一种姿态与时间交换谁的青春没有过遗憾太多细心好奇独自中途难以回味学会伪装自己独孤一人坐心你的孤独虽败犹荣呼吸沉入海底太多细心好奇独自中途难以回味学会伪装自己独孤一人坐心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也许我只能独自一个人孤独，一个人感动。 却怪罪这时间变化他的爱曾是他的信仰偏偏痴情人多断肠日子里的那些负担但一切都会好的你记不得你做过的梦却又一直在做梦我的身边高他们的故事里没有我他还是厌倦了自由也得罪了寂寞日子里的那些不甘但一切都会好的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仰望同一片星空多少不同的面孔走着不同的梦笑容的背后又有多少的伤口给自